喂，欢迎收听坚尼地道啊！咁今日咧就好不幸地得我同糖水，因为阿 Sam 人间蒸发咗，唔知系咪俾人即系逼咗去坐洗头艇？ 咩洗头艇？ 好似阿李波咁样啊，即系、 哦、即系乜乜乜 被失踪咗啊！揾极都抄唔到佢，希望佢冇事啦，希望唔好俾党召咗翻去啦。 嗯。 点啊，糖水？近排有冇睇即系呢个嘅即系梁天琦俾你梁天琦洗版啊？ 当然系最重要嘅事啦，呢两日。不过我哋呢集节目出街嘅时候应该系。 已經事過境遷㗎啦，我相信。 事過境遷喎。 即係話翻俾大家聽啦，而家即係我哋預先錄咗呢一集啫，但係即係而家嘅時間係2月21號啦，啱啱琴晚呢就係、是、即係梁天琦呢個本土民主前線喺呢個沙田新城市廣場出面嗰、那個公開地方呢就有一個造勢大會，咁我琴晚呢都花啲時間呢睇咗現場嘅 live， 阿唐水你有冇睇？ 我睇咗啲啊， 睇精华啦系嘛？ 精华啦系啊， 喂， 飞啲嚟睇啊嘛。 报纸话得300人啫， 300人。 你目测你觉得多唔多过300人？ 肯定多过，肯定多过300人。 肯定多过300人。 系系。 喂，你喺呢、這个即系譬如话呢个咁嘅嗱，网上就好激烈啦，呢、這个讨论吓，究竟投呢个嘅6号梁天琦定系7号呢个嘅即系公民党？嘅楊岳橋嚇，咁、你自己有冇咩特別嘅心水？ 心水 係啊， 梗係梁天琦啦，呢、這個唔使講，不選出嚟啦。 係即係我即係當呢集播嘅時候就選咗出嚟啦。咁但係其實即係今日其實想即係講下少少，即係有少少感慨啊。即係我唔知道你睇呢個嘅即係 唔係啊？選楊咩話？嗰、那個叫 楊岳橋。 選楊岳橋做咩啫？做乜你選？又選翻阿湯家維去做咩啫？ 嗱，我哋容後再談呢樣嘢啦，即係究竟點解？但係我自己今日咧，即係有少少即係感言想講，即係我好記得咧，你我唔知道你睇依個嘅造勢大會，你睇重播啦，你有咩特別感覺？ 有咩特別感覺？我覺得唔錯，我覺得幾感動喎，成件事，即係因為係啱啱係。掟砖事件之后啦，我之前都唔识，对本文前同埋梁天琦都唔系太熟悉啦。咁你睇到喺呢件事之后，好快咁样，成个本土阵营就为佢站台支持佢，呢件事系重要嘅。 即係嗱，我哋即係身處澳洲啦，我哋即係唔可以係參與呢個選舉或者係參與幫手選舉當中啦 ，OK？ 但係即係我睇完呢個嘅琴晚嘅呢個嘅本文前呢個嘅造勢大會呢，我勾起啲好傷痛嘅回憶啊！因為就係正正係2012年嗰陣時，即係人民力量呢由都喺我記得喺港島區咧，都做咗個聲勢浩大嘅呢個嘅造勢大會。我好記得，因為咧，我係成日翻工咧，我係開住直播咧，我係冇做公司嘢嘅，我係暗楷裏咧係睇曬成個造勢大會，我係勾起好多回憶，勾起好多四年前嘅回憶咯。即係我記得當日嘅造勢大會咧，係個我諗嗰個震撼或者係嗰個聲勢咧，係比梁天琦依個咧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嘅。 嗯、 即係我唔知你有冇睇啊？2012年嗰、那個 冇乜印象啊。 啊，即係最大印象就係、是、我諗而家即係睇翻就得啖笑啦。 前一年係人民力量時代啊嘛。 啊，人民力量時代嗰陣時就係、 是。而家喺佢心目中已經冇咗啲。 即係人民力量嗰陣時代，即係嗰陣時鬱敏仲係喺人民力量嘅時候啦。即係嗰陣時真係我諗係因為亦都係 香港人嘅時代。 香港人網加埋 radio 嗰陣時，即係我係由朝聽到晚嘅嗰個時代啦，又係亦都係嗰段時候即係聽皇上啊，亦都係去嗰陣時去認識更加多，或者係被勾起呢個咁嘅政治冷感，或者醫好呢個政治冷感嘅問題嘅時候囉。咁所以嗰陣時係好著迷嘅呢樣嘢，即係尤其是係我記得我換曬個頭像啊，亦都即係嗰啲 banner 換曬，咁尤其是我基督徒身份呢，咁我收到好多 PM， 嗰時就話喂搞錯啊，點解你 支持呢啲咁嘅咁激进嘅嘅嘢，你有冇谂清楚啊？呢啲挑起纷争、挑起仇恨嘅嘅政党，你唔好去，你唔好买呢啲咁嘅唔堆啊、失见证啊！我哇，我收好多呢啲咁嘅 PM。咁但係我唔理，即係我觉得喂，即係我觉得呢条係正路，咁我就我好记得嗰、那个嗰、那个最记得最特别嘅就係因为老蕭鳩跪，即係老蕭跪票 ,ok, 就去叫啲人，嘩嗰陣时真係你听我係隔住个耳机听，嘩都係即係如雷贯耳，即係嗰啲掌声啊成啊，我觉得嘩声势好大啊，点一支到即係投票嗰一日吓，咁当然而家大家都知啦，剩返即係大舊啊吓，陈志全同埋以前即係而家变咗独立议员嘅黄毓民得嗰三个当选咁样啦。咁係非常之失望嗰陣时候，我记得，因为我觉得嗰陣时候就係、是、其实香港人最 皇上争少少㗎 嘛。係皇上争几千票咋嘛，其实好少咋嘛，即係输咗俾谢伟俊。咁但係嗰陣时候就係、是第一次我觉得哇好失落。即係呢个我以为讲到即係因为嗰陣时泛民已经嗰个已经成日俾人唾骂㗎啦。咁、但係呢嗰个我可能我观察无论係造势大会又好啊，或者係网上舆论又好啊，即係 Facebook 嘅舆论又好，我见到嘩我咁嘅势吓都仲唔赢五区呢，就香港玩完㗎啦，我嗰时嘅心态係咁樣。咁俾个结果返嚟係咁，当个结果返嚟係得返即係得三席咁樣嘅时候，即係我嗰个心情係发觉咦我原来就 realize 咗，原来有一样嘢真係叫做平行时空。即係网上一个世界地球上即係地球系另一个世界，网上系另一个世界，香港系。 香港有两个。一个 TVB 的香港和一个互联网的香港。 是还有一个实地的香港，基本上有三个世界 ,ok? 咁但是原来我们在澳洲或者在外地看这个这样的世即是网上的香港世界呢，是完全不真实的。即是我会觉得尤其是啊，就算我看来造势大会，你 zoom 到呢整个180度这样由左至右 span 到，你见到是几千人在这个运动场那里去呐喊助威，跟住你想下，一人攞五票在那里，你冇死啦，实赢啦，是不是？喂不是的，到最尾现实地都是原来香港人呢都仲是点讲，仲係好难先至去跨出呢一步。咁所以当我睇琴日嘅本文前嘅造势大会嘅时候呢，我有相同嘅感觉，我有相同嘅忧虑，尤其是你要睇返我个网，即係我自己 Facebook 上面全部嘅即係大部分嘅被洗版嘅都係啊6号定7号咁样。咁一路喺度拗嚟拗去，大家喺度 forward 唔同嘅报纸，即係报纸啊舆论，你见到哇好似好兴合合咁啊，上网睇报纸，苹果啊明报啊又系讲呢啲嘢咁样。咁你见到咦哇又系好似勾返起2012年嗰个翻版啊。咁令到我系即係点讲呢，我唔系好，我有啲驚啊，我驚今次奶嘢又系。 系咁你觉得会系点啊？ 我觉得会系点样啊？我觉得都嗱，你问我，而家打 你经验系啊，会唔会系重复？ 我会觉得系重复翻二， 或者你做定心理准备去接受。 我谂我系做定心理准备，去即系呢个可能会系2012年嘅翻版。咁你谂下，即系只不过郁文而家嘅即系撑嘅系一班年轻人，即系本文前可能嗰、那个亦都因为今次系补选嘅关系，应该可能讲下补选呢样嘢，即系可能补选嘅关系嗰、那个效果仲更加差先。我好担心呢样嘢。会令到个士气更加低落咁样咯。 嗯， 因为呢个补选好似推高咗好多嘅士气咁样，但系我好即系我会担心呢个嘅成绩或者系嘅个选票得翻嚟嘅时候，嗰、那个系一个好重好沉重嘅一个嘅现实打击咯。 不，其实你讲翻啲旧事咧，睇翻今次嗰个造势大会咧，喂，有一样嘢真系。啊！而家睇翻，即係好似西人講，你 things are clear in retro， 你望翻轉頭，你就覺發覺清楚咧。即係黃毓民七年前掟招，原來真係一件事嚟喎。 讲到而家噶喎，嗰样嘢就只不过系掟，只不过系掟一条香蕉蕉皮喺垃圾会嗰度。跟住梁天琦都会攞翻出嚟讲，就系话呢件事点样 inspire 佢，点样令到佢同佢 miss 割席。原来种子系由嗰只蕉嗰度种落 嘅，真系有种子呢样样嘢咯。 真系有种子呢样嘢咯。咁同埋我自己睇翻就系话，2012同埋当时嘅情况同而家系好唔同，就系话2010年嗰个五区公投咧系惨败嘅，基本上系。 系。 而家睇翻系惨败，咁跟住先至会有放任嘅土共专政，因为当时嘅惨败就显示咗，就话香港人系香港人系连最和理非非嘅一种表达方式，佢哋都唔出嚟嘛，连投票佢哋都唔敢嘛，咁咪可以做咩？咪可以为所欲为咯？土共或者系整个管治阶层。咁但係你睇返今次呢，我覺得係咁佢你到2012嘅選舉，當然就唔方會好多去邊啦，咁其實都唔錯㗎啦，叫做如果你2010年嗰個五區公投慘敗係咁慘敗嘅時候，咁你皇上爭少少就選到當時佢係新人。咁但係你而家睇返呢，就係話好明顯，就係話你喺嗰個雨傘革命嘅發生啦，跟住你 一連串嘅即係本土發起嘅運動啦， 一串嘅運動啦，跟住再有 好多民生嘅問題啦，好多即係無論係人影響到人嘅健康啊、治安啊、啲黑警啊， 嗰啲係負面嘢。但係你睇到運動嗰方面咧，港大譬如大發生嘅事，反對李國章啦。到最近嘅掟磚啦，呢啲全部都係好實質嘅，好實質嘅 改變 同埋事件嘅。咁你同埋你睇到就係話，今次呢個旺角嘅騷亂，係各大專院校都支持抗爭者。咁你睇到今日星火又報捷喎。 係喎。即係你見到班年輕人好似咦行去開始接軌呀，即係再唔係由一班，我諗個好似個最大分別就係呢，譬如2012年嘅時候仲係有好多政治明星，或者係擁即係譬如我哋講返嗰陣時嘅人民力量嘅時候，你有個網台裏面有一班主持，當中嘅主持某一啲去參選，就即係成為咗一啲普頭嘅政治明星啦，我可以咁講啦，咁連同一啲現有嘅一啲嘅政治明星就打造咗一個好強勢嘅運動咁樣啦。咁但係你睇返好似我頭先你咁講，睇返即係今年你會見到啲已經再唔係明星出現啦，再已經係素人啦，即係梁天琦。 係啊，唔知邊度彈出嚟 㗎。你問我之前我係認錯佢係四眼哥哥添，你諗下去到嗰個位置。即係我係分唔到啊，即係梁天琦啊、鄭錦滿啊，同埋呢個嘅即係今日正式俾人拉咗黃台陽啊，咁即係呢三個都係四眼㗎嘛，係咪先？咁同埋個頭髮又差唔多咁樣，所以即係唔知佢係邊個嚟㗎喎，係年輕人嚟㗎，就係但係你要見到今年呢，就係無論係大學團體啊，或者係即係年輕人啊，或者媒體講嘅廢青啊，或者政府講嘅廢青，就 pick up 曬，就接到鬼啊！睇個樣好似，我覺得即係黃毓民又睇啱咗一條即係依條咁嘅路啊！ 同埋其實你睇翻大學嗰啲裝咧，呢個已經唔係話年輕人接軌，已經係變成年輕人嘅主流，已經係進入咗主流。咁你話講翻2012年係。一個當然你做實大會當然係勁啦，因為佢係激進派嘛，咁同埋佢支持者都唔少㗎嘛，如果你但係激進派你正常嘅一個社會嚟講係大概係 15% 支持有多，咁如果你譬如嗰啲人出曬嚟，咁你當然你都聲勢好大啦，係咪先？ 咁跟住佢哋又係網上嘅執政黨，咁當然喺網上就會好犀利啦。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好明顯你喺年青人嗰度已經變成主流，同埋你而家係講緊兩洋之爭，即係話已經係超越咗 15%， 即係話已經係突破咗，再唔係一個激進嘅組織，係一個反對嘅勢力。呢個就係我睇到嘅改變。同埋我想講呢，你作為一個選民啊，你係老細嚟㗎嘛，你好霸氣得㗎，咩叫含淚投票，邊度有呢樣嘢㗎，邊個叫你含淚投票，你又屌佢老母啦。 即係我諗澳洲同埋香港投票最大分別就係我哋係強制性㗎嘛，即係我哋一定要投，我哋唔投票嘅話我哋會俾人罰。咁我哋都係因為唔投票俾人罰嘅原因所以先投票咋嘛。係咪我哋嗰啲就叫含淚投票啦。我哋依啲就叫含淚投票啦。因為呢唔投票呢就會俾人罰。啊、我哋就唔想就叻，我哋啲 schedule 要攤為咗一個選，為咗投票，又要搵位泊車，又要成都唔知嗰個人係邊個。我哋即係當然啦，我哋咁樣講，即係其實我哋自己冇盡返公民責任啫。OK， 但係即係對比香港，當香港唔係一個規定硬規性投票嘅時候，就會有啲咁嘅事發生啦。Unpredictable， 當新界東平時2012年嘅選舉嘅人數都係 53% 嘅時候，你哋就要用返呢個咁嘅數據再扣埋補選嘅打咗個折扣，所以你完全你係介意唔到點計呢，你咪其實就係講呢個政嗰、那個人嘅政綱係啱你嘅，佢話佢會做嘅嘢你係相信佢嘅，你就投佢囉。 同埋我都講就係話你一個政黨你要有嗰個行動嘅綱領，你先要去選佢嘅，你唔係話你唔係睇佢理念話咩呀，即係佢作為一個政黨佢係要當然佢有嘢佢支持嘅嘢，但係佢之後會做啲咩行動去達成佢做佢支持嘅嘢嘛，呢樣嘢你一定要睇呢樣嘢㗎，而唔係話咁所以點解會有泛民呢樣咁奇怪嘢呢，即係佢哋就係食道德高地就得㗎啦，道德光環就係佢支持呢樣嘢，支持我反對咩，反對暴力，反對支持民主，咁樣咁佢做咗啲咩20年喎冇嘛，因為佢就係形成咗一個呢、這個怪圈呢，就係佢哋永遠就係以 即係吸光囉， 吸光就係佢目的就係失敗㗎嘛，即係佢永遠就係失敗，佢就繼續去支持一啲道德高尚嘅嘢，咁樣就繼續當選，即係呢個係一個呢個係一個 即係有一個好虛，即係有一個點講好榮耀嘅失敗者囉，即係我係哎呀我輸咗，但我輸得好光榮，你再加力俾我，我下次會再努力啲去打呢場仗，雖然我哋呢個呢場仗好難打，即係話我聽佢會輸啦 ,ok? 繼續光榮落去囉。 即係 繼續輸落去囉。 因為點解咁講呢，我就是今日我睇到楊岳橋呢亦都有即係唔同嘅街站啊，咁你見到一排嘅老泛民，真係你見到係老泛民，因為真係好 Q 老。OK， 就成排喺度同佢去做勢，都係嗰啲四方啊，跟住啊李柱銘啊嗰啲惡男，我好尊重李柱銘㗎，即係李柱銘先生啊。咁但係即係你會見到仲係嘩點解你30年，喂你會有一日你會死㗎。即係你會有一日會冇咗呢一班老泛民，但係點解仲要去即係呢班人仲係食古不化地係去擁有佢自己嘅信念，仲係咁樣去用返以前十幾年嚟不嘅方式幫人站台，因為幫人站台呀都係用返十幾年前嗰個方式講嘅嘢都係一樣 ,ok? 我哋要守住尾門，我哋要守住最後呢個關卡 ,ok? 即係你俾唔到人哋希望，你俾唔到人哋一個 喂，但係佢守唔到嘛， 係 是不斷連尾門都守唔到嘛，是不斷咁節節敗退嘛，過去嗰20年。由被董建華殺局開始。從來連守尾門佢都守唔到喎。即係唔好講向前攻，守都守唔到。咁點算啊，我唔明點解會有人選楊咩 楊岳橋。 我唔明點解會有人選楊岳橋㗎，真係。 即係 講返啲楊岳橋 background， 其實就係2012年佢就喺湯家驊後面，即係湯家驊嗰個團嗰條 line 即係排第二嘅。 咁咪即係選返湯家驊 係啦，即係其實基本上選返湯家驊咋嘛。即係其實一路以嚟泛民都係用緊一個相同嘅模式， ok， 係去用返呢個相同嘅告急嘅方式，係去即係叫你或者希望你啊顧全大局啦。即係而家成日都你見到網上面好多人都喺度鬧緊嘢，就話顧乜個全大局咧？個個都講顧全大局 ，OK？ 即係2010年又講顧全大局，2012年又講顧全大局，2016年又講顧全大局，嚟緊9月又講顧全大局。你每次都顧全大局喎，你冇進步過嘅喎。 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一片空白嘛。 係。 佢講唔出佢可以做啲咩㗎？佢講唔出佢會做啲任何行動㗎嘛？ 手咯。即係而家咪由嗰陣時拉布 work 完之後咪 咪梁天琦唔識手啊， 佢成日講話，即係成日講話我哋有呢、這個有楊岳橋，佢就我哋可以繼續參與拉布，但係個問題就係、是、 梁天琦唔識拉布啊， 個問題就係話其實拉布都係鬱敏做出嚟㗎，你話先，即係呢個立法會或者呢個立法會所有嘅抗爭模式，每一樣嘢都係鬱敏做出嚟 嘅。 係。而家我哋就基本上佢哋依班人咧，就好似澳洲慢香港十年咁樣，每一樣嘢都係慢十年嘅。OK， 而家泛民咪 pick up 哦，而家話拉布 work 啲啦，咁就有啲人咧都唔係全部喎，有啲人就做拉布。喂，阿鬱敏其實冇唔想拉布好耐㗎啦，佢講咗好鬼多次話拉布冇用㗎啦，唔好再拉布啦，已經係佢而家係閃電俠衝出去㗎嘛。OK， 即係呢個係佢今次用嘅模式啦。OK， 咁但係咪就係咁啦？當人啲泛民咁慢，仲係十年前嘅步伐啊！而家話我哋要拉布嘅時候，鬱敏已經行前你好多啦，即係又再開咗條新嘅路出嚟啦。即係但係香港人就係唔得咯，我佢一定要可能香港人即係點講難啲去接受呢樣嘢咯。其實台灣嘅模式嚟嘅啫嘛，我覺得而家其實我哋行慢緊，即係或者香港其實行慢緊台灣，譬如話廿年到 ，OK，但係即係以前嘅台灣就係咁樣咯 ，OK。但係即係如果我哋用翻咁嘅模式嘅話，係嘅，遲啲香港可能真係可以去翻做到台灣做而家做緊嘅嘢咯。咁但係呢個可能係已經係我哋會白頭髮嘅時候見到嘅事咯。 嗯。我咁提咗一段好长嘅路要行，但係好明显个变局已经喺度。 同埋越来越短啦嗰、那个时间。我唔知你觉唔觉啦，即係譬如 话。必定㗎啦，问题係点样变㗎。 即係2010年到譬如话2012年，即係2010年嘅五区公投，其实呢个好大的改变啦。咁亦都因为呢个改变，好似头先咁讲，即係你港共嗰个壓力越來越大，或者係你見到越來越多掣肘，而變相有更加多嘅咁嘅即係反抗啊、抗爭模式啊，到而家真係好到大年初一，即係有真係市民拎起磚頭，即係去反抗嘅時候，真係你去開出條新嘅路咯。咁但係我所睇到嘅就係將會係越嚟越會激烈啦，越嚟越劇烈啦。我好記得就係阿鬱敏之前就同阿林鄭講，就話即係你咁樣做，第時一定有人掟汽油彈。我相信呢個日子不遠咯。 嗯， 係啊， 睇下選情點啦，個 係啊。但係大家聽完呢段聽緊呢個節目嘅時候，其實已經選完㗎啦。咁所以我唔知道大家用緊咩心情去選啦。咁但係只不過係譬如話今次聽完呢個嘅即係睇完個造勢大會，我真係勾返喺2012年嗰個造勢大會嘅回憶，即係勾返喺好多好唔開心嘅事。尤其是我好記得嘅就係話當選唔到之後呢，人民力量就即係鬱敏同人民力量分裂呢樣嘢呢，係我記得我好似唔開心咗成幾個月咁樣。一來冇得聽 my radio 啦，即係一來冇得聽人網啦 ,ok。即係二來又覺得好似即係行前十步跟住退五十步咁樣，即係好似個人生冇咗希望咁樣，去到嗰個位，因為係嗰陣時真係好迷呢樣嘢。咁而家調睇返轉頭睇都係笑一笑咁樣囉。 唔係，係已經唔同咗㗎啦，已經本土勢力再已經唔係單單係一個激進派喇。就算你個投票率唔係太高嘅時候呢樣嘢可以肯定的。已經起碼喺年輕人身上係咁樣。 即係我記得我有一個朋友 PM 我，就話好灰呀，即係而家香港搞成咁樣。我個反應就係話，即係我回返佢一句就話 唔紧要嘅，即系如果我系斗长命嘅话，我哋一定赢咯。即系如果我哋系望紧系大学呢一班，如果唔系大学，即系中学啊，中学、小学呢一班咁嘅年轻人咧，佢哋目睹晒呢所发生嘅事咧嘅时候咧，即系当到佢哋，即系佢哋将会系淘汰呢一班即系老年大中华交嘅人咯。咁嗱，我哋今段就去到呢度啦，我哋不如去离地请探讨啦，好嘛？ 好。 离地性探讨， 好 点啊？好，离地性探讨今日讲咩？ 系今日咧就讲翻啲离地啲嘅嘢啦，当然系。其实咧点解会讲咧？就是、因为阿 Sir 俾阿 Sam 放飞机啦，我哋唔知讲咩啦，咁又搵即系搵啲自己一路都识嘅嘢出嚟就讲下咁样。 系， 咁咧就其实。都好啱呢個時代嘅，即係其實想講翻魯迅先生嘅一篇文章。咁呢一篇文章咧就寫於1925年12月26號嘅呢個 Boxing Day 嘅，即係90年。 哇，91年啊，真 係。90年前，咁我頭先同阿白石傾嘅時候，佢話原來雨傘嗰陣時蘋果咧就再登過呢一篇文出嚟嘅，咁但係咁呢個係魯迅先生對奴才嘅定義囉。 係。 咁不如讀出嚟呀，索性好嗎？ 讀我讀啦，好嗎？ 好嗎？ 奴才總不過是尋人訴苦，只要這樣也只能這樣。有一日他遇到一個聰明人，先生他悲哀地說，眼淚亂成一線就從眼角上直流下來。你知道的，我所過的簡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這一餐又不過是高粱皮，連豬狗都不吃的，放尚且只有一小碗。哎呀，這實在令人同情，聰明人慘言說，可不是他高興了，可是做工是昼夜無休息，清早擔水晚燒飯，上午跑野跑街，夜磨面，情洗而衣，常雨將散，冬宵氣勞下打扇，半夜就要煨銀耳侍候主人耍錢，頭前從來沒分，有時還捱皮鞭。嘩，真係唔係人嘅生活。跟住聰明就喺度嘆息啦，有啲眼紅，仲想喊添。佢話：先生，我這樣是敷衍不下去的，我總得另外想法子，可是有什麼法子呢？跟住聰明人就話：我想你總會好起來的。是麼？但願如此。可是我對先生訴了苦，又得到你的同情和安慰，已經舒坦了不少，可見天理沒有滅絕。但是不幾日他又不平起來，依然尋人去訴苦。今次呢他就找了一個人，他說：先生，他流著眼淚說，你知道的，我住的簡直比豬窩還不如，主人並不將我當人，他對他的狗還要好得幾萬倍。哭鬧耶，那人大叫起來，他即是嚇驚咗個奴才啦，原來呢個人係傻㗎喎。有個傻子，他說：先生， 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間破小屋，又濕又陰，滿是臭蟲，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 即係好似香港人住到咁啊。 又臭。 居住環境咁啊。 四面又沒有一個窗子。 係。 跟住傻子就話啦，你不要你的主人開一個窗麼？即係開個窗俾佢啦。跟住個奴才就話：咁點得啊？咁跟住呢，係啦，咁個傻子就話：那麼你帶我去看。 OK， 傻子就跟住奴才去佢屋企，動手就呢諗住將喺個泥牆度畫個窗出嚟啦。先生，你做乜嘢？即係個奴才就同個傻子講話，跟住傻子就話啦：我給你打開一個窗洞來。個奴才就話啦：這不行，主人要鬧的，管他。即係個傻子就話，佢繼續喺度搏，跟住個奴才就話：人禮啊，強盜在毀我們的屋子啊，快來啊，遲一點打出窿窿來啊。咁佢又喊啦，喺度地牢翻滾啦， 打滾。 跟住有一班奴才衝出嚟啦，就將個傻嘅呢傻閪呢就掟出嚟咁樣。 咁聽到喊聲呢，慢慢就蒲咗個主人出嚟喎。跟住呢個奴才呢就同個主人講，嘩有強盜要毀我哋屋子啊，我呢就第一個出嚟喊。咁呢咁大家我哋成班奴才呢就將呢個傻閪呢就掟走咗啦。咁佢呢恭敬而呢即係得戚咁講啦， ok。跟住主人呢就講咗一句，你不錯， ok，就誇獎咗呢個奴才啦。嘩奴才就好開心啦。咁跟住呢有好多人呢去慰問個奴才喎，咁聰明個頭先一開始個聰明人都喺入面喎，咁跟住呢個奴才就同個聰明人講啦，先生因為今次呢我立咗大功啊，主人呢誇獎咗我，啊你之前同我講話呢我會好啲喎，啊真係呢你有先見之明啦，佢就好開心咁樣講啦。跟住呢個聰明人就話啦，好話魯迅就話，可不是麼，聰明人也代為高興，此的回答他。這個就是1925年12月26日魯迅先生寫的，就是奴才、聰明人、傻子和奴才的故事。 即是魯迅先生對奴才的定義就是這樣。 即是我看完真是苦笑，即是90年來即係魯迅已經去睇到咁清楚 喎。嗯，講係而家我哋成日講小龍 DNA 啊，有陶傑啊，有鐘祖康啊，再之前有柏楊啊，咁其實最開始批評中國人民族性嘅就係魯迅先生。 嗯，即係一來我覺得哇，我頭先就同阿唐帥講，哇阿魯迅咁叻嘅嚇，預知道90年之後，即係而家仲係咁，即係都會係咁。跟住阿唐帥你就即係好明智咁講咗嘅，唔係其實魯迅就講緊90年前 嘅人 已經係咁啦， 已經係100年，佢90年後都冇變過啫。 100年後即係呢個聰明人、傻子同埋奴才呢三個角色都係冇轉換過， 都喺大家身邊啊。 係反應都係一樣。 大家自己。 咁我都想問下，就問翻聽緊嘅嘢，究竟你哋係聰明人啊，你係傻閪啊，定係你係奴才咧？你想你咧？阿唐水，你想講咩？其實今日 咩啊？ 呢段故事。 即係我哋有時。譬如啲舊節目啊，我哋都會話一啲批評一啲社會嘅現象，或者講港豬啊，或者批評佢哋奴才啊。咁而家就睇翻我哋中國嘅大文豪魯迅先生佢對奴才嘅定義係咩？咁大家可以自己 fit 翻入去，睇下自己係咪一個奴才咯？當有人去使用武力，去為你拆個槍嘅時候，你係咪你嘅反應係咩啦？你係咪話咁點得啊？咁點得啊？ 主人鬧㗎， 主人鬧㗎，點得㗎？你係咪咁樣做呢？ 即係我睇返完先，我去記返起呢，我記得過好耐以前我哋同思華做嗰一集節目呢，講開管浩明即係個聖公會嘅即係呢個發言人呢，佢去講過就話呢個嘅主人同埋小貓嘅故事，即係主人即係佢去形容到話香港人就好似小貓咁 ,ok? 即係呢，如果我哋聽話呢，就主人呢會好好咁打賞我哋。即係呢個小貓論啦 ,ok? 即係其實一樣嘅咋嘛，100年之後香港人自己會去話自己係小貓，唔係奴才，真係動物 ,ok? 可能奴才慘啲添， 畜生 好啲啦，已經我哋係小貓，我哋係畜生，我哋係小貓 ,ok? 但係即係自己睇自己都係咁。 嗯。 又我哋都之前都有講過話，我哋係即係喺籠裏面嘅雀啦 ,ok? 即係我哋唔可以去得罪於我哋主人，即係都係用畜生嚟去比喻自己囉。 嗯。 Okay? 或者比喻香港人咁樣囉。 同埋我諗即係魯迅先生好厲害嘅地方，就係話呢篇文真係咁短啦。係非常之短小精幹，喺區區咁樣嘅一板字就好清楚咁講出咗中國人嘅民族性同埋咩叫奴才呢，咁樣呢啲咪叫奴才囉。 咁我哋真係中國人喎，香港人真係。 唔係，唔好意思啊，唔係好力地呀。 咪即係我睇返就係話我睇返反應呢，當然我頭先講過就係2015年9月 尾嘅時候，蘋果亦都去 call 翻依一篇文出嚟，亦都加以評論咧。咁我諗係用翻即係用雨傘運動嘅角度去睇件事，即係話有成班傻閪就係衝出去就去佔領啊、城啊咁樣。咁即係但係有一班奴才就喺度話：你唔好搞我啲槍啦，你唔好搞啦，主人話啦。跟住咧，仲要係用即係當。將呢個幫緊你嘅傻仔咧，就推出去趕走咗佢。 嗯。OK。咁其實今次掟磚都係一樣啫嘛，一樣啫嘛，係啊。 係啊，即係如果我哋去睇嘅時候，係佢用嘅嗰個手法係一個暴力嘅手法，或者係一個即係我個角度，我之前講過啦，就係我唔會割席啦嚇，但係我都唔會鼓勵啦。OK， 但係 有神性啊， 係啦，但我見到即係大眾嘅睇法就係話，喂依啲嘢就真係喂你主人鬧啊，主人係唔中意嘅，你唔好教我哋啦咁樣，即係你俾我即係我有我嘅生活，你唔好教我啦咁樣，即係。 我唔係想批評你啊，白石，但係即係我想講就係話，即係呢樣嘢呢，有時如果你係一個移咗民去咗澳洲啊，或者係好似我哋咁澳洲，或者係一啲民主國家英美加啊嗰啲咁嘅地方呢， 英美加法俄啦 我又唔知民主國家咁，但係即係其實你想想，如果你澳洲，你突然間你個總理話係冇啦，我哋再唔行民主啦，喺澳洲。咁跟住有一班警察去即係维持治安啦喺度吓。咁你同佢反台？当然你系同你系有呢个责任同佢反台。即系我唔系同你讲话你宗教层次你系做乜嘢？你作为一个公民，你当然系同佢反台啦。咁如果有啲差佬阻住，当然系。要支持讀佢啦，係咪？咁點解你會同一道理咋嘛，你香港如果呢件事發喺香港，點解你會覺得可以容忍呢？係好明顯係唔可以容忍㗎嘛呢件事。 即係當然啦，我即係呢段魯迅先生呢段呢篇文呢，其實真係好精簡，同埋真係好厲害地去導出一啲即係有唔同人嘅屬性啦。咁但係話有說回來，真係呢個世界就唔係淨係得三種人嘅，係咪先？呢個世界呢可能有四五種人嘅，即係當中呢個故事當然可以加上好多嘅角色嘅 ,ok? 即係由我去睇我哋自己嘅時候，當然我哋去可以去擺入唔同嘅角色度，睇下我哋係邊一 part 嘅人咁樣啦。 我覺得呢個故事係一個大家可以記住嘅故事囉。應該記住呢個故事去。 即係我睇到呢聰明人嗰個反應，我真係諗緊究竟聰明人係咩人，代表緊啲咩人呢？即係最好笑就係聰明人就喺度安慰咗傻子，啊你會好啲嘅，你會冇事嘅咁樣。喂，其實我覺得我哋呢班移咗民嚟咗呢度，我哋就係聰明人囉。我認真嘅，即係我哋喺度格外觀火，我就話唉唔緊要啦，即係明天會更好嘅 ,ok? 即係捱落去啦，遲啲就會有出頭。聰明人就唔係出頭嗰、那個。 唔係，聰明人係有少少 open， 可以 open for interpretation 嘅。如果你單從一個故事去睇就話，你可以話聰明人其實佢知道奴才就係呢種角色㗎啦。奴才就永遠只配做奴才做嘅事。咁會唔會應下你敷衍下你咁樣囉。 即係我覺得最尾即係魯迅先生最尾嗰句呢真係好精勁嘅，即係佢聰明人也代為高興似的回答他。即係好奇基本上就同你講啦，醫生呢就話俾我聽你有病㗎啦 ,ok, 要咁樣去配合你，咁我而家咪咁樣配合你囉，咁令你開心啲囉 ,ok, 即係好似頭先咁講，佢明知你係奴才嚟㗎啦，你點講你都係奴才，你唔會改你個奴才性，咁不如就講啲你啱聽嘅嘢嚟迎合你啦咁樣囉。 嗯， 哇！即系呢段嘢真系好鬼有意义嘅啫。 系啊，已经系一百年，你谂翻系一百年前写嘅，就更加觉得 系冇进步过，冇寸进。O K， 冇系。 吓，咁喂，咁我哋今日呢个嘅离地性探讨就同大家分享呢段文章啦。咁即系希望吓大家喺当中或者配合翻今即系已经听紧呢段呢、這个故事嘅时候，已经有咗咗个选举结果。咁我哋无论结果系点都好，唔紧要，我哋放眼今年九月嘅即系2016年立法会选举啦。咁希望真系呢、這个好似头先唐水咁讲，我哋即系再唔系一股即係激進勢力，而係一個反對嘅，真係一個反對嘅力量囉。 嗯。 好，我哋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 拜拜。 拜拜。